天津游客享受近水楼台优势的同时，金门丰富的旅游资源也让其他地区游客的假期组合更为丰富精彩。 基于环球影城的高关注度，北京连续几周稳坐搜索热度全国第一，热度影响范围扩展整个京津冀旅游圈，让京津冀成为今年中秋的流量中心。 在一些旅游论坛和旅游社群中，天津的酒店也成了游客游玩环球影城后的选择之一。受到环球影城爆满的影响，景区内以及周边的酒店大都爆满，距离景区半小时车程甚至更远的酒店价格大幅上涨，不少游客干脆选择曲线救国。由于景区位于北京东六环的位置，十分方便前往京津高速到达天津，早晨入园刷景区、夜宿天津的组合被不少游客列入了备选攻略。 在天津刷完环球影城的游客依旧可以继续感受主题公园的精彩。记者从天津欢乐谷了解到，九月初开始，天津欢乐谷就正式推出了包含十大主题鬼屋、海量精彩演绎以及500人的 NPC 互动的万圣主题活动。 中秋假期正式结束，前期的降雨给人们出行带来不便，但随着天气逐渐转晴，文化旅游的人气也快速飙升。天津市各大景区、商圈都出现了人财两旺的景象。 记者从和平文旅局了解到，假期三天，和平区各景区客流量75.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9300.44万元。在西青区，假期三天共接待游客43.09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4435.3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3.59%。杨柳青古镇、石家大院、杨柳青民俗文化馆等传统景区场馆，直到假期末尾依旧人气不减。与此同时，新口镇生态六府景区人气高涨，游客们乘船欣赏三河交汇美景、秋日荷花盛景，骑观光自行车游览景区，穿梭于稻田树林间，体会浓浓秋意。全区各乡村旅游景点接待游客超过10.89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909.47万元。 在文旅商融合方面，社会山文旅港中秋特别策划的潮玩展集合了多项互动体验，吸引了不少人参与。永旺梦乐城、印象城购物中心等商贸综合体推出的优惠促销等活动，满足了人们假日出行和消费需求。中秋假期，仅西青区商贸综合体就接待游客35.3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4371.6万元。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文旅局了解到，今年中秋节，北京市重点监测的202家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60.4万人次，较2019年中�秋节增长34.7%，营业收入13715.3万元，较2019年中秋节增长2.1倍。 根据北京市旅行社填报电子行程单情况，北京市旅行社21号接待在京旅游团队共330个，7509人，其中外省市来京旅游团队241个，5207人，均较2019年中秋节出现明显减少。 红色旅游方面，昨天北京市红色旅游景区参观人数19.29万人次，门票收入252.44万元。乡村游方面，乡村旅游经营客房数59573间，接待客房数24531间，客房入住率41%，其中乡村精品民宿入住率57%，乡村精品民宿接待游客2.1万人次。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月圆京城情系中华35项系列游园活动在雨中拉开帷幕。三天小长假，北海、景山、天坛等北京市属的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中外游客60.4万人次。市民游客既可以在公园里赏桂花、品民俗、看展览、观演出、游月夜，也可以在线上云赏月、画中秋、忆传统，为中秋节增添了别样的情趣。 丰富多彩的中秋游园活动吸引各界游客线上线下团圆过节，20多万游客现场参与了活动，线上活动点击量达到500万以上，节日环境舒适度及整体秩序良好。小长假期间，颐和园、天坛公园、北京动物园游客接待量位列前三位，分别接待游客10.47万人次、8.07万人次、7.33万人次。各家市属公园通过制作纸艺灯笼、手绘兔爷、捏面人、手工月饼、诗词赏析、民俗雅集等活动，解读中秋节习俗的历史变迁，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提供红色文化义务讲解，受到游客的欢迎。 中秋节当晚，天坛公园在祈年殿为广大网友开启了 5G 云赏月直播活动，云端共聚天坛，赏明月，学文化，听中和韶乐。北海公园推出的特色赏月活动开启夜景照明，游客泛舟湖面，体验不同的北海美景。 中秋小长假告一段落，多家 OTA 平台发布总结数据。驴妈妈报告显示，中秋节小长假游客出行高峰集中在假期的第一天，三个小时车程内的市内游、市郊游及省内周边游依然是主流。由于今年中秋是双减政策实施后首个大小同放假的公众假期，加上中秋节本身的团圆属性，不少家长选择带娃出游，甚至三代同堂举家出游，亲子家庭群体成为周边出游主力。 同城数据显示，中秋假期期间周边短途出行产品预订量较2019年增长了 46%， 地势开阔、人流相对不易聚集的公园、湖畔、动物园等户外类型景区成为了游客中秋周边游的热门之选。北京环球度假区、广州海珠湖和上海长兴岛郊野公园成为了中秋最热门的周边游景区。 马蜂窝的报告显示，北京环球影城几乎包揽了近一段时间的玩乐头条。在玩乐体验方面，坐拥今年中秋热门景点榜首，在乐园类产品订单量中占比超过 42%。 在环球影城的带动下，国内掀起了一股主题乐园热，门票订单量排名前30的景点中，主题乐园占比高达1/3。 记者昨天从北京移动公司了解到，通过 5G 网络，北京八一剧场面向异地的解放军第78集团军和陆军边防某旅分别开展了两场别开生面的点对点演出直播。坚守在战斗岗位、驻守在边境线的官兵及其家属们，使用手机扫码通过安全认证后，即可经由学习强国 APP、 手机 H5 页面和电视大屏等多种方式远程观看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兵的中秋演出。 和以往文艺轻骑队赴各驻地现场表演不同，本次演出是北京移动和解放军文工团合作，面向全军首次推出的点对点 5G 现场直播试点，既确保了直播流安全，又解决了疫情期间文艺轻骑队难以亲赴部队驻地现场演出的问题。 北京市西城区日前发布第二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推出活化利用文物建筑项目10个，包括阳交山祠、绍兴会馆、宜兴会馆、护国观音寺、五道庙、前叶同业公会、梅兰芳祖居、云集班旧址和朱家胡同45号茶室，共9处文物建筑和1个向社会公开招募运营服务机构的项目经报馆。 据了解，阳交山祠原为明嘉靖时期执剑诸臣之首杨继盛的住宅，清乾隆时期改为祠堂，是公车上书发生地，其活化利用方向定位于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复合型多功能公共空间。绍兴会馆是鲁迅1912年至1919年在京居所，在这里鲁迅创作了大量的新文学作品，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 西城区是北京的文物大区，腾退后的文物应如何合理使用是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据介绍，第二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工作将继续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所有社会机构均需通过公开竞争的方式获取西城区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拟参与本次文物建筑活化利用计划的社会机构，可按照信息获取、前期咨询、项目策划、项目评审、项目确定流程渐次推进。 天津市医保局按照国家医保局部署要求，动员市区两级医保部门全力推进天津市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工作，开通异地就医自助备案服务，不断扩大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范围，提前实现异地就医结算备案、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两项事项跨省通办，率先完成了国家医保局提出的工作目标。 据了解，今年2月，天津市与京冀、西南五省、长三角等地的26个试点省份联通异地就医普通门诊直接结算服务， 截至八月底，全市累计开通异地就医、普通门诊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905家，覆盖各行政区、各级各类定点医疗机构，全市覆盖率达88.21%。其中，宝坻、河西、济州、河北、虹桥、静海、武清、宁河等八个区已实现了异地就医、普通门诊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全覆盖。 截至目前，天津市参保人员累计备案到外省市直接结算30余万人次，外地参保人累计备案到天津市近80万人次。下一步，天津市医保局将推进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定点零售药店联网工作，并适时启动门诊慢特病直接结算试点工作，进一步满足参保人员多层次的就医需求。 从北京密云水库流出的清澈之水，在源源不断滋润沿线河道、回补地下水的同时，正在朝渤海缓缓流去。一条由潮白河、潮白新河和永定新河串成的玉带已经形成，潮白河多年来的入海夙愿成为现实。 今年汛期雨水丰沛，在确保防汛安全的前提下，北京市水务局利用水库、河道、坑塘等工程体系蓄滞雨洪资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上半年潮白河较大规模生态补水的基础上，从本月起，北京市再次启动了海河北系平原区持续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的生态补水工作。从本月至明年五月，调度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等工程水源统筹实施潮白河、北运河、永定河三大流域生态补水，补水总量将超8亿立方米。 本次生态补水工作刚刚启动没多久，就有了显著成效。自密云水库启动向下游潮白河生态补水之后，水头迅速前行，不仅完成了北京境内的全线贯通，还快速连通了下游位于河北、天津境内的潮白新河、永定新河，实现了潮白河全线水流的汇合贯通。 补水启动后，北京市水文总站持续监测补水情况和水头位置。北京市水务局提醒市民，补水工作仍然在持续开展，沿线市民请远离河道，确保自身安全。 围绕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近年来，河北省税务部门全方位打造优质高效的国际税收服务，持续开展专题税收政策宣讲辅导，先后举办走进香港、走进非洲、亚洲专场等系列税收沙龙活动，与企业面对面座谈答疑，开展走出去即跨境交易企业税收风险防范宣讲，帮助企业防范税收风险，维护自身权益。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河北省税务部门积极开展非接触式服务，组建了2个走出去企业微信交流群，近800户企业入群，有专业人员在线随时为企业解答政策问题。编印系列税收服务“一带一路”企业之跨境交易税收政策宣传册直接寄到企业手中，录制网络直播课程，提供形式更灵活的政策辅导。 河北省税务局国际税收管理处负责人周庆华介绍，河北省税务部门认真维护走出去企业的权益，帮助走出去企业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政策的落实有利于增加跨境纳税人税收确定性，促进跨境投资、技术和人员往来。 此外，河北省税务局还参与了国家税务总局组织的国别投资税收指南编译工作。该指南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等多家网站发布，为企业提供准确及时的境外税收政策。 日前，河北雄安新区召开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正式建立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和组织政府相关部门共同防范和打击制贩假货币违法犯罪活动工作，切实维护雄安新区经济、金融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合力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 中国人民银行雄安新区营管部有关负责人说，雄安新区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成员由中国人民银行雄安营管部、雄安新区宣传网信局、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雄安新区综合执法局、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人民检察院雄安新区分院、雄安新区公安局、雄安海关以及17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组成。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照各自的职责开展反假货币工作，并会同其他部门和单位共同做好反假货币的有关工作。 据介绍，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是组织开展新区反假货币宣传教育培训活动，推进反假货币长效机制建设，推动相关部门建立健全打击假币犯罪活动的协作制度，为打击假币犯罪活动提供制度、信息和技术支持等。 今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出台私搭乱建、违章建筑拆除后腾出土地利用的实施方案，加强私搭乱建、违章建筑拆除后腾出土地管理利用，推进宜居环境建设，进一步优化生产生活生态布局。 方案明确，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民生优先、统筹布局、节约集约用地原则，结合规划和用地情况，通过项目建设、生态绿化等方式，分门别类利用好拆后腾出土地，合理布局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加快补上设施空白，补齐功能短板，补足生态弱项，还空间于城市，还绿地于人民，还公共配套服务于社会。 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拆违治乱、拆违还路、拆违增绿、拆违天井，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增加城市广场、绿地等公共空间，美化环境，便民惠民，显著提升改造区域城市风貌，显著改善居住区公共服务水平。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综合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通讯运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数据，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1年中秋节假期三天，全国累计国内旅游出游 8815.9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中秋假期的 87.2%，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71.49亿元，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中秋假期的 78.6%。 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未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 文化和旅游部介绍说，今年中秋假期为严格做好外防输入工作，暂未恢复旅行社在线旅游企业出入境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同时继续落实游园景区限量预约错峰要求，景区合理控制游客的接待上限，落实门票预约制度，做到游客信息可查询、可追踪等。 中秋节期间，各地应对多样化文化和旅游消费需求，积极推动本地人游本地，强化资源整合力度，推出了一批具有地域和民俗特色的文化和旅游产品。文化馆、博物馆等具有文化内涵的文化和旅游场所成为热门打卡地，近郊游、乡村游、自驾游热度较高。北京环球影城开园带动主题公园热，上海迪士尼、北京欢乐谷、珠海长隆海洋公园等众多主题乐园也成为国内游客中短途旅行的热门之选。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中秋假期期间，全国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良好，175场大型活动均安全顺利举行，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了 29.3%、22.8%， 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3800余个4A 级以上旅游景区秩序井然，2460余万景区有序游览，未发生拥挤踩踏等治安事故。 中秋假期探亲出行集中，客流车流激增，交通安全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累计投入警力近45万人次，出动警车15万余辆次，认真做好秩序疏导、巡逻管控、宣传提示、管理服务等工作，确保了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截至目前，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大范围长距离交通拥堵和车辆人员滞留，未接报一次死亡5人以上道路交通事故。 面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福建等地的公安机关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依法打击妨害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积极配合卫生健康等部门，做好流调溯源、区域协查、隔离诊治和涉疫风险人员闭环管理、集中隔离场所巡逻防控等工作。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疫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0号16时21分，美国新冠累计死亡病例675446例，这一人数已经超过100多年前死于流感大流行的人数。 法新社报道，美国新冠疫情到达这一严酷里程碑的同时，仍在经受着高传染性新冠变异毒株德尔塔肆虐带来的第四波疫情冲击。公共卫生专家担心，随着冬天来临，会出现新一轮的疫情高峰。华盛顿大学预测，目前至今年年底，美国还会有大约10万人死于新冠，届时累计死亡病例将达到77.6万人。 美国不少医学专家认为，疫苗接种推进变缓是美国现阶段疫情持续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美国囤积了远超其人口所需的疫苗数量，但全美接种过至少一剂新冠疫苗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不足64%，且各州情况不一。法新社报道，美国政治氛围极化，加上围绕疫苗的不实信息广泛流传，导致反疫苗情绪高涨，助推疫情数据攀高。 除了新冠疫情，美国政府也面临着严峻的非法移民问题挑战。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20号说，数周来，非法移民不断从墨西哥越境进入德克萨斯州西南小城德尔里奥，近日数量创下新高。美国政府已调派600多名国土安全部人士前往德尔里奥，以加大对近期在当地大规模聚集的非法移民的遣返力度。 据今日美国报20号援引德尔里奥市政官员的话报道，目前超过1.45万名非法移民聚集在德尔里奥国际桥下的临时营地里，其中大多数人来自海地。当地天气炎热，临时营地里生活条件恶劣，垃圾成堆，食品与水的供应十分有限。 今年以来，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非法移民潮持续不断，对美国政府构成严峻挑战。据美国媒体报道，今年以来，在美墨边境被捕的非法移民人数达到20多年来最高水平，仅8月就有超过20.8万人次的非法移民被捕，其中许多人是被遣返后再次越境进入美国。 英国研究人员20号在曼彻斯特启动第二代新冠疫苗的一期临床试验。研发人员认为，该疫苗有望诱导对多种新冠变异毒株的免疫反应，可提供比第一代现有的 mRNA 疫苗更持久的免疫力。 临床试验负责人乌斯基阿诺夫斯基教授说，新型疫苗如果作为疫苗加强针接种，将有望诱导人体产生更强、更持久和广泛的免疫反应，这对持续保护脆弱群体、防控新冠感染造成的住院和死亡风险至关重要。但目前这款疫苗仍处于研发阶段。 泰国首都曼谷市政府21号正式开始为12到18岁之间患有慢性病的青少年群体接种新冠疫苗。曼谷市政府发布公告说，这些慢性疾病包括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肾功能衰竭、癌症、免疫力低下等7种。据了解，共有5000余名有意愿接种的青少年已于9月6号到8号登记。 曼谷市市长阿萨文当天视察青少年疫苗接种工作后说，除了患慢性病的高危青少年群体外，市政府还将计划为居住在曼谷的约100万名12岁到18岁青少年全部接种。阿萨文说，为保障青少年的健康安全，并做好11月新学期如期开学的准备，曼谷市政府将努力为所有青少年或至少其中的70%接种，减轻学生和家长的后顾之忧。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日本政府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该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了3640万，占总人口的近 30%。就业老年人连续第17年增长，达到906万，占就业人口的 13.6%。两项占比均创历史记录，相当于每4名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就有1人在工作。 从年龄层看，80岁及以上人口为1206万人，其中100岁及以上的老寿星多达8万人。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预计，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在2040年达到 35.3%。按照联合国公布的数字，日本老年人在人口中的占比超过了第二名意大利和第三名葡萄牙超过5%。 韩国议员21号向媒体公开的警方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0年间涉及电动滑板车等个人代步工具的交通事故数量增长3倍。这三年间，这类事故致伤人数从238人飙升到895人，死亡人数从4人增至10人，骑行者安全问题引发关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借助电动滑板车等个人代步工具出行。鉴于与之相关的交通事故数量增加，韩国今年5月13号起正式实行道路交通法修订案。依照新规，使用电动滑板车等个人代步工具出行者需持有二类摩托车驾照以上级别的驾照，而这类驾照年满16岁才能申请。警方依法对无照上路、不戴头盔等违规者予以处罚。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号发布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在创新领域的全球排名从去年的第14位上升至今年的第12位，仍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报告称，自2013年以来，中国排名持续稳步上升，每年都在向前十名靠近，这凸显了政府政策和激励措施对于促进创新的持续重要性。 数据显示，中国单位 GDP 的专利数量高于日本、德国和美国，如按专利总量计算则更令人印象深刻。单位 GDP 的商标和工业设计数量也是如此。不过在研究人员、高等教育入学率等指标上，中国仍落后于德国和美国。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每年发布一次，对132个经济体的创新生态系统进行排名。与过去几年一样，瑞士、瑞典、美国和英国的排名继续领先，分别位列1到4位。今年进入前十名的还包括韩国、荷兰、芬兰、新加坡、丹麦和德国。 美国媒体近日爆料说，波音公司一架待交付的美国总统专机上出现了2个空酒瓶，而按规定，波音所有工厂内均应禁酒。波音已对这件事启动调查。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波音不愿证实或否认相关报道，只说这是员工问题，出于合同原因无法进一步置评。 美国现役总统专机1990年交付，即将到达设计使用年限。美国白宫2018年与波音签订合同，打算花39亿美元将两架波音7478型客机改装为总统专机，原定2024年交付。美国空军媒体主管斯蒂芬尼克说，空酒瓶一事没有影响两架飞机改装事宜，空军密切监控生产质量，要求波音公司负责确保相关项目符合严格的品控要求。 据德新社伊斯兰堡报道，塔利班一名高级官员声称，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不会构成威胁，塔利班有能力遏制该组织。阿富汗当地的黎明新闻频道援引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的话说，达伊什及伊斯兰国组织并不危险，因为达伊什思想在阿富汗人民中是被憎恨的，没有阿富汗人支持他们。 报道称，穆贾希德目前在塔利班新政权中担任信息和文化部副部长。在他发表这番言论之前，有报道称，伊斯兰国组织通过其宣传工具宣称对最近阿富汗东部发生的爆炸事件负责。另一位塔利班发言人比拉尔·卡里米19号对记者说，他们已经逮捕了与袭击事件有关的一些暴徒和叛乱分子。卡里米承认，其中一起袭击针对的是一辆塔利班军车。报道指出，塔利班和伊斯兰国过去曾交战。 苏丹军方和国家最高机构21号说，挫败了一起由部分军官发动的未遂政变，目前已经控制了局势。苏丹过渡政府官员说，参与政变者是前政权的残余势力，所有参与政变的军人已被逮捕，调查已经启动。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军方官员告诉美联社，隶属于装甲部队的多名军人参与了这次未遂政变，他们试图控制军队总部、政府机构和官方媒体，但被当场拦下。这名军官说，大约40名军人被捕，其中包括高级别军官。 苏丹军方2019年推翻了巴希尔政权，成立由军人和文官组成的主权委员会管理国家，同时组建过渡政府。

在园博园岭南园的戏楼前，隔着一池碧水秋荷，一首卢沟谣开始了整场晚会。一轮圆月在舞台的后方升起，古色古香与自然在这里交融。在池塘边，爷孙俩带着观众一起穿越时空，感受卢沟桥的历史。 哎，爷爷，您是咱们国家级非遗卢沟桥传说的口述历史传承人，生在丰台，长在丰台，见证了咱们丰台的历史变迁。今天是中秋节，快给我们讲一讲丰台的月文化吧。 哎呀，这要说到咱丰台的 2021卢沟晓月中秋文化活动共12个节目，丰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富强告诉记者，节目创新性的把丰台区特有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卢沟桥传说融入演出，以情景式主持的形式串起一颗颗文化明珠。 今年呢，我们以这个建党百年为主题，另外呢还融入了一些冬奥的元素，把我们丰台区的非遗也展现出来了。我们12个节目，7个是原创节目，以情景式的主持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主持呢，也是我们今年丰台区整个演出啊比较大的一个亮点。 今年的活动既文艺性地表现中国人对粤文化的情思，也通过舞台剧照应古今历史。卢沟晓月是丰台区打造的特色文化品牌。卢沟晓月中秋文化活动至今已经举办14届。 第9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昨天在国家大剧院开幕。中国京剧艺术节是我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京剧艺术盛会，创办于1995年。本届艺术节将持续到10月15号。开幕演出为由北京交响乐团、北京京剧院联合演出的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河》。 本届京剧节的入选剧目中包括现代戏、新编历史剧和整理改编传统戏，采取线上演播和线下演出相结合的方式，所有参演剧目将进行线上演播，在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文艺中国快手号上发布。这也是京剧艺术节首次以线上演播的形式向全国观众全面展示艺术节内容。 第18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将于9月28号到9月30号在河北石家庄、沧州两地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办。据介绍，本届杂技节精选了来自俄罗斯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29个节目，从20多个国内候选节目中遴选了6个参赛节目，组成三台网络杂技晚会进行线上评比。 本着权威性、知名度、国际性原则，本届杂技节聘请国内外马戏杂技界17名知名人士组成评委会，比赛设金狮奖3个、银狮奖5个、铜狮奖7个。本届杂技节线下活动将全部线上播出，同时还将近3届杂技节和本届杂技节的精彩节目片段、台前幕后的生动故事制作小视频在多个平台推送，分享给更多的网络观众。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21号晚，在陕西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的第14届全运会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万众瞩目。苏炳添以9秒95的成绩夺冠，打破了谢震业在2017年创造的10秒04的赛会纪录，首获全运会100米冠军。谢震业与湖北选手吴志强分获2、3名，成绩分别为10秒10和10秒18。 这是苏炳添参加的第4届全运会，前3届他曾收获2枚银牌，分别不敌张培萌和谢震业。本届比赛决赛前，苏炳添表示力争在百米飞人大战中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争取拿下个人生涯首枚全运会金牌，如今终于圆梦。苏炳添赛后说，这是自己最后一届全运会，但不是最后一场比赛，因为昨晚恰逢中秋节，他说希望用9秒95这个成绩献给大家，作为中秋节的礼物。 在全运会女子拳击51公斤级决赛中，河北运动员石家庄姑娘常媛以5-0战胜老对手福建运动员吴瑜，成功卫冕，为河北代表团赢得本届全运会的第9枚金牌。请听河北台记者曹丽、安鹏的报道。 在决赛中，面对老对手吴瑜，常媛的发挥十分出色。吴瑜一开场就展开猛攻，常媛则不急不躁，以防守反击战术为主，伺机给对手以重击。 最终常元毫无悬念地以5-0拿下比赛，卫冕女子51公斤级冠军。赛后常元表示，吴瑜是拼打型选手，从2016年开始，两人就在拳台上展开较量了，相互之间非常的了解。能够拿下比赛的胜利，常元归结于自己的奥运经历。 可能是从奥运会回来以后啊，自己心智上的一个成熟啊，一个更高的一个自信起来了，所以在这个方面呢，自己在对抗这个方面和技术的成熟把握还有节奏的控制上面啊是比较要好一些的。 9月14号，常元开启了自己本届全运会的首秀，在女子51公斤级1/8决赛中，她5-0轻松晋级。此后的1/4决赛和半决赛，常元都是以5-0晋级，算上今天的决赛，常元连续拿到了4个5-0，展现出来了自己在国内拳台上强大的统治力。 他们很多人为什么你这么牛，其实我特别想回答，因为我背后有个很大很大的团队。这么些年虽然自己在国家队吧，一个人在外面，但是河北省体育局还有我们河北省那个射箭台中心，再加上河北九江，因为现在我们是河北九江拳击队嘛，他们对我的帮助啊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女子拳击是我省的优势项目，整体实力较为雄厚，该项目的发展得益于省企联办运动队的模式。省拳击队是省体育局摔拳台运动管理中心和迁安九江集团联办的队伍，企业的介入不但为省拳击队注入了资金，还强化了奖惩机制，进一步增强了运动员刻苦训练、争先创优的意识，先后培养出尹军花、常元、苑美庆、杨文露等一批世界冠军和全国冠军。 第14届全国运动会拳击比赛昨天在陕西省榆林市落幕。经过13个比赛日争夺，男女13个级别的金牌分别被11支代表队揽获。其中，四川、陕西各揽2枚金牌，云南、河北、河南、内蒙古、上海、广东、新疆、江苏和山东各获1金。 00后新生力量首次登上全运会拳台，部分选手已经具备争金夺银的水平。参赛名单显示，13个级别均有00后选手参赛，其中女子60公斤级半数为00后，13名金牌选手超半数为95后青壮年，包括陈大祥、常元、唐拉提涵、王岗等。 第14届全国运动会体操项目比赛昨天在陕西奥体中心体育馆继续进行。在男子团体决赛中，江苏队以338.960分夺得冠军，湖南队0.399分之差收获了亚军，广东队则以333.394分位列第三。 按照竞赛规则，共有北京、湖南、江苏等8支队伍进入决赛，预赛团体成绩不带入团体决赛，各队可派4到6名运动员参赛，每个单项可派4名运动员比赛，将各单项4个得分计入团体总分。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冬奥的脚步。 当 5G 预见冬奥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记者了解到，冬奥会所有场馆和连接场馆的道路都实现了 5G 信号覆盖。5G 将应用到智慧观赛体验、智能赛事服务、智慧化场馆运营等场景中。冬奥的脚步行进篇第二集，我们将跟随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去体验乘着 5G 翅膀的冬奥场馆。 在今年的相约北京测试赛上，记者见到了一款无人混采设备，它将用于冬奥会，满足场馆的防疫需求。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运行团队技术经理韦庆带领大家认识了这套设备。 大家看到这面有一个电视，其实它这个电视的画面对应的是咱们记者工作间，受采访的嘉宾可以通过电视跟记者实现这个采访，这个采访的数据会同时传到云端。 其实就相当于运动员在走的过程中，相当于一个站点，走到这儿就能停下来跟记者交流。 对， 就是不在五棵松也能看到， 对 是吗？ 对 ，info 是技术部统一提供给媒体，像每 info 账号就是您输到您的笔记本里，就可以直接接入到这套系统。 除了供媒体可以进入的账号，面对观众的云转播系统也将用于冬奥会。北京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主转播商郭真介绍说，